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在每周六日的早9点到11点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耿桦。那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也欢迎通过听听 FM 来跟我们互动。 大家好，我是小东。今天节目我们来分享第1221期榜单的排名情况。首先来到第15名，这首无论在立意、概念、词曲以及编曲上都很有创意的单曲，在我们榜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好成绩，上周下滑到榜尾，本周继续在第15名的位置。朱静熙今年新专辑《反派角色》当中，这首用音乐和音效构成两个情景，我们来听这首《Hurt You Again》。 我的剑刺穿了你的盾，你的眼睛刺入了我的魂。当我面对你，无法说些什么，因为我的那些话，你都已经说过了。你说没有我，故事怎么？ Hey! 脆弱的脸庞，进攻关上伪装坚强。 我小心轻放你送的每片伤，我擅长不张扬的挣扎，又有谁看穿破碎形状？ 就怪我一遍两遍粗心待遇，就怪我故意走得惬意， 销声匿迹，什么被留下，紧扎的牵挂，我在你身后只是空的回家。 你笑着体谅 这一碎冰当作补偿， 就怪我一遍两遍粗心待遇，就怪我故意走得惬意，温柔的退让，又把爱反藏，细心的模仿，学你说句无妨。 一首慢板抒情摇滚，唱出在爱情中不被重视的感伤。这是陈零九和秋风泽九泽 CP 去年底专辑《爱在你身边》的新一轮主打《粗心待遇》，本周成绩也是继续下滑，来到第14名的位置。而在第13名位置出现了本期榜单的第一首进榜新歌，这是徐佳莹为影视剧《你也有今天》演唱的片尾曲《你的童年》。连接段落当中的哒啦哒啦哒，这个乐句油然而生的轻盈和温暖带到我们耳边。 不用够了描述什么，我用肌肤量滚它，不用手掌比什么翅膀，我有胜算学飞翔。哒哒哒哒哒，时间不会说话，可是我心底的美好想和你抵达。哒哒哒哒哒，随命运来摔打，让永恒来回答。 情话，谁自问自答？我迎着你，世界从不听说嘲笑话，谁让我偏偏有本领做你的童话？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此时此刻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1221期榜单的排名，下面带来第12名陈奕迅的这首《空城计》。 怎么了？这大雨还没下完，你的心一直掉落，不能留住过往，但今天被海里浮现你的影像，你的笑还是一模一样，遗憾不肯思量，哭成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凋零的愿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某一年，我沿着海岸寻觅你，你离开，当我漂泊古老的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我的心里梦里，遗憾不肯思量，孤城月色苍茫，听我说这前世的盼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陪伴，独守着想念你的海岸？天空已经泛黄，只要你在身旁，就是我这一生的渴望。如果你是月亮，能不能够让我遗忘掉我爱你的忧伤？ 听到的是陈奕迅新专辑《Chin Up》的主打《空城计》，这首歌最好成绩到达第二名。之前呢，经历过蹦极到底，又慢慢触底反弹，本周小降一名，来到第12的位置。而九州的榜零则继续成为恒星歌。刘德华在去年底为电影《前行》所演唱的片尾曲《道理都懂》，之前上榜前三周完成三连冠，本周成绩则是有比较大的下滑，来到了第11名的位置。 是的，小东，这首歌马上送出，也请继续停留在全球榜收听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是耿化，稍后再见。 你不要回头，你不要念旧，你别听老歌，世界会下雨，你忘了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将这样选择。 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了，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几个箱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请问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我不向前走。来不及都回不去，没有一条路叫如果，把所有的道理都看透之后。我记得箱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亲吻他的眼眸，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也算一种选择。老歌唱着，下雨了，雨又停了。人们像光散落，我的朋友们和我，起身一个个离座，消失在路的尽头。时间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前往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需牵手，无需站与斗。寻常里回家，像故事的开头，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天地俱之一，何须有人何迷。 高山隐自重合，空谷梧桐落，情之间心不寂寞。 下来请见梦里山河，轻盈高卧，观澜整个山中人世间。我若为正道，无不可舍。谁人为我 心有何求？ 自心问我居人间， 见仙绝否？ 最 清醒烈剑破，出鞘可曾追回过？一笑 一笑间却无言 弦我一阵停歌， 山中可苍生我，我为正道无不可舍。 清心里 江风几何， 出鞘可曾追回过，一笑拂 一笑间却无言， 随手而歌，萧瑟中感叹忧歌，生死间 梦里是因为没有因为 然间发觉自己身体要到去哪里。没关系，这一刻要随意，什么全都不用理，麻烦都随他去。睁开眼一瞬间，看到蓝色的海平面，想要定格时间。 画面大大主持四就是喜欢你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耿化，这里是正在进行当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期榜单继续揭晓。 谢谢耿化，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小东，继续揭晓第1221期榜单的排名情况，进入 Top 10。 这首歌在进榜第二周成绩不变，仍然位列第十名，来自香港地区的人气乐团的普通话单曲，来听 Super Moment 这首《我的形状》。 你说我世界很烂，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 呼吸，放下对自己的期许，没关系，你所有熬不过去的问题，我陪你一步一步走下去。深呼吸，别对自己太狠心，没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用尽全力去爱这个世界，怎么不成正比，你尽管哭泣，我会默默在你身后陪你，静静不说话也没关系，等你看完夜空景象累了，就躺在我身上。 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变得多么安静，请记得我爱你，我会默默在身后陪你，静静不说话也没关系，等你看完夜空景象累了，在我身上。 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I'll always be here for you。 听到的是上周第十四名进榜，本周前进五名，来到第九，马来西亚人气歌手菲道尔的这首《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对待人生的豁达态度，无论我们处在哪种角色当中，放松心态，慢慢来。下面带来的是汪苏泷为电视剧《神隐》演唱的宿命主题曲《摊判》，上周第七名，本周下滑一位，来到第八。 望穿之下一颗泪结羁绊，伴住朝暮更迭，四季轮转，风起尘埃，思念尘埃，笔墨浓淡，往事成墨染，掬一捧过往青灯幽暗，昔时旧容颜，昔时与回首之间，杯酒轮转，谈三生不欢，谈此路迢迢，心无相伴，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盼花开花谢，在共赏 下一颗泪结羁绊，半株朝暮更迭，四季轮转，画面如梦，风起尘埃，思念出爱。是成默然，举一捧过往情灯幽暗，稀释旧容颜，稀释与回首之间，叹杯将轮转，叹三生不换，迢迢心路相伴，盼一生圆满，盼来世情长，盼花开花谢在共赏，与你手岁岁朝朝，原来法院问你是我的家属吧，原来我已至那白浪之巅堕下，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散了他，我知不该但是不改，像某种流氓的爱，千里之外联系还是依在，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住很离奇，是我自私感谢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谁联络你，若我在某冰川遇难，然而教你腹痛亦算黑色浪漫，甜蜜那阵时关挂日子总讲到大泪眼，碎了情感无常，这假设太简单，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要是我今晚已地喘气，问你可肯即夜赶搭通宵客机，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在无人以后去牵伴你，若觉得长者责任加住很离奇，是我自私感谢最后骚扰的人，而只想是你，必须是你，很想被念记，即使淡淡微微，就算在心亦被嫌弃，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可惜最美未够运气一起，有没有一丝，要是我今晚 话到嘴边打住早变陌路人，尚有幻想是大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就算死也别再骚扰你，若觉得这我作剧真的很顽皮，在告别式给我带来奔丧的情人，只想是你。 听到的是本期全球榜的回榜歌，之前呢只是在榜尾停留一周便离榜，两周之后重新回榜，并且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来自香港地区的 R&B 音乐人汤令山非常好听的抒情歌《紧急联络人》。接下来听到的是近几年在香港歌坛炙手可热的音乐人和歌手林家谦，这首温暖又平和的普通话单曲《你的世界》，上周跻身三甲排名季军，本周下滑三名，目前是排在第六位。 好的，也请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更多精彩内容。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这时的路口或许迷失，看不到尽头，打雷的时候或许慌张，心里颤抖，每一种问候却有种说不出口不愉快的理由，未知的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荒谬，无际的海洋会不会有一个码头，你给的那点温柔让伤痛愈后，握紧你的手，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闭上我的双眼，我的灵魂在蔓延，感受你的味你的吻你的梦你的世界，在什么的地点，我的温暖在后面，你把我们的世界连成线。我走在路上的背影和你身影结合，我的天空和你的天空四种颜色，我付出所有温柔全让你接受，握紧我的手，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闭上我的双眼，我的灵魂在蔓延，感受你的味你的吻你的梦你的世界，在什么的地点，我的温暖在后面，你把我们的世界连成线， 在后面。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曾有事当真过，但从未实现，照样是宏愿。何会计较分寸？梦何以去到很远？梦中想生有友如失恋。谁又曾做过救世主了？论才智胜过金了，但求卖力为储蓄亦情愿。谁像我？我似那一个？时间快过打算，存在于谁家失散的家眷？一亿有一个大名被记下，有几多贡献，有几多倍代价？凡人就嘲笑责问尼采吧，你我可奋勇化身超人的话。要是人性都差不多，我怕看不清这是我，却仍然起码要尽力成全人类，减少人祸。红心就算摔破，同心不敢最初，人间都总有角色需要做我，所谓何事，但愿能留在世上些少价值，给赤地添上新火。我们有多少本领都不多，与永远比较算不得什么，为人们几次创造伟大事，仍能无后悔才得到宝座。可笑在多少亿个生灵因此得好结果，无意在别人没有自己可算活过，但可以做普通人，可以普通地生老病死不是错。是同伴异类，也是人类。父母那里得到，在人际那处失去，情感中打转有如汽水。谁亦曾在这世界一个做闲角配角主角，再无力卖力觉醒或沉睡。从梦里爱到太空去，零岁到百几岁，存在凭谁找到正功依据？有几多贡献，有几多倍代价？凡人就嘲笑责问尼采吧，你我可奋勇化身超人的话。要是人性都差不多，我怕看不清这是我，却仍然起码要尽力成全人类，减少人祸。红心就算摔破，同心不敢最初，人间都总有角色需要做我，所谓何事，但愿能留在世上些小价值，给赤地添上新火。我们有多少本领都不多，与永远比较算不得什么，为人们几次创造伟大事，仍能无后悔才得到宝座。笑在多少亿个生命因此得好结果，无意在别人没有自己可算活过，但可以做普通人，可以普通地生老病死不是错。就算想到天 过，或沉到悔暗死过，亦无谓问上帝为谁留作。自信也发光过，或无愧拼搏的我，谁是谁何必需要想起我。 手机就看那堆破事，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没有外太空，懒懒地抱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 Move it like that, move it like that, we don't fuck it, show me that, you can feel it free. Hit it with a bang, jump in it, jump in it.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jump with it. The week though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Yeah, yeah. 无论开朗或者保守，放松一下，今天就享受。Could be my last day， I'm fine with it， fine with it。They be pointing fingers， deal with it， deal with it。Blessed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till now。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雪山之巅的知名乐团家门口的古典音乐盛会，4月4日至6日，维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空降北京艺术中心，音乐总监加伯尔塔卡克斯纳吉倾力执棒，携手当红演奏家马克布赫克夫、亚历山大马洛费耶夫、安娜斯塔西亚克贝金娜，演绎古典巨匠的英雄自然舞蹈，超强梦幻组合，纵享世界知名艺术节的音乐狂欢。国家大剧院首部瓦格纳巨献歌剧《漂泊的荷兰人》4月10日至14日即将重磅回归，一生一世的放逐，永无止境的漂泊，百丈沙漫掀起疾风骤浪，巨幕投影再现海之苍茫，德国指挥名家马库斯波什执棒，多国艺术家联袂呈现，打造瑰丽魔幻视觉，唱响悲壮生命预言。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今天第二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耿化，继续和小东一起为你揭晓本期榜单的倒数排名。 好的，耿化，来到今天第二小时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小东，继续来关注1221期榜单的排名情况。进入 Top 5，上周的亚军歌本周下滑到第五名位置，来自张靓颖重新演绎多年前根据谢安琪的《我们都被忘了》所填词改编红极一时的网络单曲《化身孤岛的鲸》。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喘息，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迹，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才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一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我的背脊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太阳回首，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字放入我。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喘息，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静的天性，每天上的它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命。我未入过繁华之境，未听过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首领，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沉重有多么安静。你的一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鸥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字放入我。你的指尖轻柔过我所有，风浪冲撞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寒凉。 曾以为我解脱是那么的宽厚，足够直击海底那座城楼，而在你到来之后才显得想给你那奔跑的安排，让你如同往后、 手，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曾经与你拥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留下你的祝福，寒夜温暖我，不管明天我要面对多少伤痛或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听到的是第1221期全球榜的黑马歌，首周第四名成绩上榜，是三首进榜新歌的最好成绩。来自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繁花》当中的这首火出圈的单曲，曾比特翻唱姜育恒的《再回首》，也是之前在北京方面、香港方面以及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在全球榜虽然姗姗来迟，但热度依然不减。下面听到的是在年初发表、唐田作词、钱磊作曲、周深为《中国好人》所演唱的致敬曲《身边》，上周第九，本周直升六名，跻身三甲，位列季军，成为1221全球榜的火箭歌。 我会带着生活给我的感动，走在街头巷尾人来人往中，用我平凡的工作守望月升月日落，是和你并肩追梦的同路者，都曾淋过大雨穿行过冷风，都曾怀抱四季之年月有冬，我会带上一把伞，也会多燃一把火， 如果你需要时，我会在这。每个人啊，都有难走的路口。我亲爱的朋友，让我拉住你的双手。人生难免有颠簸，帮你不需要理由，因为我一样有家人在等候。我曾见过世上的爱与温柔，是平常岁月中来自身边一双双手。所有理想与奋斗，所有坚持与守候，点亮星空一个个 是一封等待你展开的情书，落笔方式是爱，也是某种救赎。虽然无人善变一世，但也想再顾只一次，不愿对你撒谎，也算我的赌注一掷，也不愿再辜负一次，这一次换我坚持。 可思绪越来越上瘾，把它们包裹成日记。虽然我人生便已逝，但也想再固执一次，不对你撒谎也算我的天赋，甘愿签下唯一终身制承诺书，收益名字是你，也是我的全部。哪怕非得孤注一掷，也不愿再辜负一次。这一次是一辈子。 在本周的火箭歌之后，刚刚听到的是上周的火箭歌，一飞冲天，直接登顶夺冠。而本周小将一名位列亚军，薛之谦在去年底推出的单曲《情书》，唱出跃然纸上的浪漫。袁娅维去年底的专辑《在与生俱来的不平衡》里的这首《偶像的黄昏》，探讨的是这个全民成名的时代，偶像存在的意义。之前呢，也是作为火箭歌大幅攀升，而本周更是从第六名成功登顶，成为第1221期全球榜的周冠军。 分享这首好歌之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桦，稍后再见。 一样一样，比不上却不一样，坚强坚强，比不上无法隐藏，疯狂疯狂。 Rising through winter. 找寻来时的路啊，出发。身后狂风吹散过往，经过暴雨后留下痛的伤。这天南地北不停的体会，独自去面对，会笑过眼泪，等一个季节胭脂爱回归。 然却能倾吐，既然怎么都孤独，我更义无反顾。我贪图能爱的铭心刻骨，我也贪图被谁呵护心中那少一寸土。 一次属于你的旅行，清明假期哪里去？快到秦皇岛万豪度假酒店来，感受春日海边浪漫沙滩，加入万豪旅小家，体验万豪度假酒店为您打造专属独特假期。更多酒店优惠，请关注小红书秦皇岛万豪度假酒店，全新相待，精彩每一程。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好，我是耿化。 大家好，我是小东。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十五个榜位的榜上歌已经完整播报完毕，下面出场的呢，该是本周榜单的离榜歌。首先听到的是上周进榜，本周离榜，仅仅在榜一个星期的时间，来自午间情去年底 EP Royal 的主打单曲，用到了台湾地区网络上的一句流行语来表达出不 emo 要发泄的态度。来听这首立刻要爆炸。 我现在立刻要爆炸，不想上班，这一秒立刻要爆炸，好像玩耍任性的撒野，走吧，打包行李箱离开，要出发。他打开衣柜的情调，我打开上班又迟到，谁已经逐鹿海岛，我却还走才能寻到耍，结果太凶的先走，只能叹气望着天空，打开了一包坚果，我飞在沙发 加班高到身体变得虚弱，在逼我亲手发 CEO， 不上班整天都在家里超费，不吃健康餐今天开始淀粉 all day， 我立刻要飞，飞 LA 海滩桌上包醉，再飞到马尔地夫泡水纳米。 想跟你零距离，巴黎或巴黎，梦 的梦，我现在立刻要爆炸，不想上班，这一秒立刻要爆炸，好想放假，压力都发现，走吧，打包行李箱。 带你一起飞，环游世界，这一秒带你一起飞，好想放假，压力的发泄，走吧，打包行李箱，立刻要出发。 其实有些地方永远都去不了，但我还是静下来了。羡慕别人可以去的城，我们又凭什么不能？些地方就是你会喜欢的，我就默默存下来了。耗费几天几夜又有多难呢？我不想要用缘分解释的人生，慢慢像是真的愿望，清单里的都是以为能够实现的梦想，一个一个完成了，删去了，最后也只剩下一个。而是出发之时 没同行的人。 艾拉陈嘉桦刚刚推出了个人的第二张专辑 Bad Habits 的主打歌《愿望清单》，这首歌在上周还有四个榜位升幅的上佳表现，而本周则突然离榜，一共在榜四周，最好成绩第五名。上周双歌同时在榜的周深，本周这首为电视剧《治愈系恋人》演唱的主题曲《迷途》，带着三周榜零，最好季军的还不错的成绩，离开竞争行列。 黑夜拨动时针，喧嚣逐渐代替无声，我们沿着相遇剧本，像前夜的彩虹，还有穿过沙漠的风，都曾经是我们的见证。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找寻一万分之一的可能，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却依旧追逐着星辰。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只陪着温暖孤独灵魂，让我拥抱你的裂痕，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寞时分。 想一路牵着手，谁不想猛烈张口后拥抱没有裂缝。聊未来的山坡，送结局的陨落，想来泪光闪烁，飘雪花的餐桌，像无期的沉默，爱走到头却雪足坠落。谁不想沿着幸福走，谁不想一路牵着手，谁不想猛烈将就后拥抱没有裂缝。谁不想委屈被懂得， 想努力被认可，谁不想烦躁的时候有孤独的自由。 专辑《王》的收官亮相主打《谁不想》，本周中歌榜的冠军歌，也是本期榜单北京方面的全球推荐歌。下面要听到的是之前匆匆离榜，但继续作为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马来西亚人气女歌手迪奥大颖，你最近过得好吗？ 好的，小东，那最后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明天早九点在全球榜，我们不见不散。 你最近过得好吗？沙滩看天空，想着你上前的笑容，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却只能够放心中。多么浩瀚的宇宙，却只有一颗生命星球无法心长大后，好多事要学着放手。如果可以重来一切，人会不会珍惜？如果只留是最后一次，我一定会抱紧你。你最近过得好吗？我过得很好，慢慢习惯你不在，放下依赖，慢慢学着释怀。你最近过得好吗？我过得很好，慢慢学着更努力，找回勇气，慢慢学会放过自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音乐剧现场。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南原产地直接给您发的贝贝南瓜，今天三斤包邮，从云南给您寄，到手只要9.9元，营养健康，软糯香甜。北广购物这羊毛得薅啊，只有60个名额，现在就在微信搜索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瓜，按照弹出的指示添加北广购物的工作人员微信，您就会得到一张大额红包，下单到手免邮费，只要9.9元，记住关键词南瓜。 10年，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陪伴听众走过整10年，10年共携手百万分钟的电波，让北广购放心购得以成为现实。 我是北广购物的负责人金京轩，风雨十载，感谢您的支持。北广购物呢，定不负所望，会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听众。 我是客服中心赵佩娟，您好，欢迎致电北广购物，希望以后的日子依旧有我陪伴在您耳畔。 我是顾客王磊。北广购物呢，是我最信赖的节目，为我们带来好商品。 是主持人周杰，京城上空的电波让我们相会，也犹记那句，欢迎您收听北广购物， 与您携手共赴下一个10年之约。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哎，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小的时候呢有一个山楂丸，那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吃多了不舒服，或者说这孩子不爱吃饭等等的，家长呢会给你吃两丸山楂丸。那个山楂丸呢就是一丸一丸的，外面拿纸包着，嚼起来呢，哎，还挺软糯的，挺好吃的，但是药味特别的大。 对 啊，当然由于像零食比较少，有好多小孩呢就把它当成零食了。 但是您说现在在市场上要想找一个丸类的这个山楂还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山楂丸，它的名字叫做燕贝喜山楂六物丸。 哎，可以说是升级版的大山楂丸了。 对 啊， 为什么叫山楂丸呢？就是因为它也是和以前的大山楂丸是丸类的，但是它里边添加了6种的物质。哎，您看以前啊，这大山楂丸呢主要的成分是山楂和蜂蜜，还有一些其他的辅料。那么今天咱们这个山楂六丸呢里边也同样是6类啊，里边有什么呢？山楂、山药、茯苓、鸡内金、红枣和陈皮。这6种给大家进行炮制完了以后磨粉制成的这个山楂丸。 所以 叫山楂六物丸。 对，那说到这个山楂六物丸，既保持了小时候那个山楂丸那个酸酸甜甜的感觉，同时呢，你想它里边加了那么多的物质，这些物质啊，懂的人都知道，对身体是有改善和调节的作用。 它每一种呢都发挥着自己的特长。 对， 比如说这个山楂，它首先具有的是一些天然的解脂酶，吃下去以后呢对咱们有一定帮助。老人老讲说饭前吃点山楂，或者是吃的油腻了来点山楂吃，这个山楂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比如说里边的这个鸡内金呢，说白了就是鸡胃的这个部分，选用了鸡内金炒粉之后去添加的。这个呢，鸡内金我印象当中还特别深刻啊，就是不好吃饭，我的那个奶奶那个时候经常给我来点鸡内金粉吃，但是那个味儿啊实在是太窜了，真的是记忆当中非常非常深刻。但是您看啊，把这鸡内金粉加入到山楂六物丸当中，它那个味道被山楂给掩盖了。另外咱们这里边还有陈皮嘛，陈皮的那个辛苦味道把这个鸡内金的这个呛的味道又给掩盖了，所以说呢吃起来一点尝不到鸡内金那种怪味儿，但是它还能吃到鸡内金的这种效果。比如说陈皮它稍微一点苦味儿，能够勾起咱们对于食物的这样的兴趣，同时还能吃到这山楂的本味儿。我觉得人家这个方子确实是做得很好啊，很巧妙。 你像里面什么山药、茯苓等等的，那也都是有什么淀粉酶啊、多酚氧化酶啊等等物质。它实际上呢，跟里边配伍的话呢，这个也起到了一个对身体有很好的作用啊。同时呢，味道呢其实更好了。 对，而且呢，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材料都是经过了炮制的，什么意思？不是简单的就把这个山楂磨粉了以后就直接往里边加的，它要经过3蒸3晒， 所有的这些里边提到的六种都是经过炮制以后才进行制作的。为什么要经过这个三蒸三晒呢？是因为三蒸三晒的每一步都有特别的作用。比如说第一蒸第一晒，它是要去除水分，然后稳定每一种物质的成分。那么第二次的蒸晒是要了取成分，有效的破坏六种材料当中的淀粉酶和果胶，从而降低它的阻碍作用，使人体呢更容易吸收这比如说山楂呀、陈皮啊其中的有效的成分。那么第三次呢，是为了稳复方。您看啊，咱们这个山楂六丸呢是叫复方的配料， 对， 所以说呢每一种在炮制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分布不均啊，所以说再经过一次蒸晒以后，能够使其成分进一步的融合，使山楂六丸的复方更加稳定。 嗯， 所以说这个山楂六丸啊，做法上老方上都是按照以前的传统，您吃的时候味道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其实刚才我也尝了一下味道啊，确实吃起来呢微甜当中呢带着一点酸啊，酸而不涩，而且呢你含着吃也行，然后你嚼着吃的话呢也挺软嫩的，吃起来呢哎真的是比原来那个味道更加的丰富， 它口感也是那种沙沙的口感，所以说呢它还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特别特别具有性价比。 哎，咱们的主品呢是燕贝喜山楂六物丸，咱们是100克，也就是2两一盒，给大家10盒。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一定是会有赠面礼的啊，那么又跟原样的翻倍， 对， 这就是20盒， 20盒一共是4斤。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节目内的特别加赠，是我们的新品首发，所以说呢在节目内您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大家4盒，也就是一共是24盒。24盒每盒它在市场价的是18块钱，加起来一共要4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燕贝喜的山楂六丸，其实是很多人群都需要的。现代社会呢很多人关注着自己的健康，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人对于食材的要求啊，对于味道的要求啊越来越高，但是往往忽略了在饮食当中的过程当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如何把吃下去的营养去进行消化。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可能是整个饮食当中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步骤。咱们今天这款山楂六丸呢有着历史，同时各种各样材料配方呢是非常讲究的。刚才我提到了三蒸三晒，以山楂为引，以其他五种的材料为辅，让您在吃东西的同时呢能够想吃而且吃得下，真的是撑得上啊，是餐前餐后的好货，而且呢一年四季都备着点，家里有老人的家里有孩子的都能用得着。 对 对， 当然了这个更多是一种小零食， 对 啊， 您随时随手就能吃， 哎，吃起来酸酸甜甜的，而且呢你要嚼的话也挺软糯的啊，而且关键里面有沙沙的感觉， 对， 能够看到一些小的微粒啊。 对，是它用的不是那么细的粉，咱们吃的时候呢比较好嚼。另外呢就是它里边的这个粉啊不是那么细，您可以看到一些山楂的微粒啊，陈皮的微粒，这样的吃起来有那种沙沙的还原以前的那种口感。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还特高， 还真是因为今天呢我们是100克1盒，给大家呢是10盒主品，另外呢我们的赠品呢也是原样又加了10盒，20盒有4斤了啊， 4斤。而且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加赠，就是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我们再给大家加赠4盒，一共是24盒。那么199块钱和每盒才多少钱？ 对，每盒8块多钱， 8块多钱， 这在市场上一盒要18块钱，咱们今天这个盒一盒就是8块来钱。 所以说呢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山楂六丸都是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吃。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做这个山楂六丸的，它用的所有的山楂都是太行山楂，而且人家给我介绍了说做1斤的山楂六丸需要多少斤鲜山楂，需要10斤左右，而且呢它这个整个的老方都是经过了多次试验和配比，尽可能的保留各种原材料的这个效果，而且保留山楂的酸酸的这种味道，淮山药的甜的味道，柔化鸡内金的怪味，再加上陈皮的香，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才是合格的山楂六丸。而且您想啊，今天我们一盒才合8块多钱， 对， 那么您在市面上买一卷果丹皮，我相信都要10几块钱了。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山楂六丸里边的成分是市面上您买山楂的这些零食啊没法比的，咱们这个成分是老方，而且老制作，而且是经过炮制过的这个原材料给大家做的这个山楂六丸。 药丸，它不光是零食，但是它在日常当中充当零食这个作用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嗯、 每一盒的保质期都是12个月左右，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是如此的丰富。 哎，咱们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0克一盒，给大家是20盒。 嗯、 另外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打进电话的话呢，手快的话啊，再能够多给您4盒，一共是24盒。 嗯、 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8元， 嗯、 你像这是400多块钱了啊。 对， 当然今天呢，我们只要199元，199元你就可以拿走。我建议你呢，能够多订几组啊。 嗯、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穿越百年星河，化作炬火，追寻觉醒之歌。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2024再度开幕，内容升级，震撼回归。大戏看北京重点剧目，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4月26日至5月5日，北京世纪剧院上演。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音乐剧《觉醒年代》，华夏觉醒，寻路光明。 以上为广告时间。